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Fashion, Vogu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全新的一个周一的晚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启一个非常具有潮流文化意义的单元了。 嗯， 那今天要跟朋友们聊聊看关于你跟这个旅行啊， 哎， 到底够不够潮这个事儿。 就在路上，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很潮， 是是是， 对不对？ 关键这个潮啊，分为两种，得要看你去哪儿。第一种的潮法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旅行的方式非常的有潮流感。第二种方式就是这个潮乎乎的感觉，你比方去个海岛啊什么的哈， 湿哒哒的地方， 那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看，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在旅途过程当中碰到潮人或者潮货，让自己就一下潮起来了。 太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业界潮流大咖，让我们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座上客，我们的箭头级的人物啊，来自于 UHO 潮流志的内容总监，欢迎我们的王小才同学，欢迎小才。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据说有这个上亿的粉丝在看你的这个直播， 上亿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好，山地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潮范啊，因为小才一在，就肯定跟平常的不太一样了。 对、 啊、对，所以咱今天就要跟各位网友们去说道说道，该怎么样去发现这样的一种潮流的目的地和潮流的旅行的选择。 对， 那怎么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 啊，希望您，哎，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广播节目、 啊、 所以欢迎您随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电直播间的样子。另外我们这位大咖小才同学啊， 嗯， 庐山真面目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呈现。另外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随时的搜索活力982来找到我们。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说过了相关这样的一种潮流的见证人之后呢，还是要来开启我们今天身后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大家看到身后的的屏幕对吧， 好多个洋气、 啊、对， 这是洋气， 特别的洋气，这是我们史上最洋气的一期大屏幕了哈。 现在小航都是已经全裁了， 特别的会，我现在各种 PS 啊、嗯、啊什么 Photoshop, 海报啦 AE 呀、 啊、这啊 啊 H5 啊 对，我们这个训练有素的节目组是极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哈。那么还是要说一下这个 Rolling in LA 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啊，这个小时啊，我们要去到洛杉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潮流圣地，应该怎样去玩的够潮才行。那其实呢，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会说，其实前不久啊，这个大荔枝你知道是谁不？就这个花样暖男， 嗯、 知道是谁不？是谁不？ 哪一届的花样暖男？ 这样吧，我先给你看一图片，好不 好 啊？这个花样暖男到底是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了解一下。这位你应该认识，不，你肯定认识。这位的名字叫做 哦，认识， 对不对？李治廷来了。李治廷这回他担任了这个加州这个旅游的一个大使，对不对、 嗯、 那所以这回呢他要带着我们一块儿玩转加州，而且 他是不是就是加州人， 他是非常了解加州的一位啊这个形象大使、 哦、 那这回呢让我们这个加州的梦可以做得更大一点点。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加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问李治廷相关的一些个问题，去问问看你认为加州该怎么玩最合适。比方说 Hotel California 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是用吉他唱还是干唱呢？ 不不不，关键不在这儿，在于这个加州真的有这样的一首这样的一个 Hotel 吗、 哦、加州旅馆啊、哦， 有这个旅馆存在吗？ 就 是 这首歌里描写的是不是确实有这么一食物。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伙儿也可以根据这个话题啊，去往这个新浪微博参加这个来问加州大玩家的话题、 嗯、 讨论一下。据了解他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福利，而且还有什么李治廷的表情包啊，亲笔签名明信片呐、 哎、 啊，对，以及呢亲自回答各位网友们的这个提问的翻牌子的机会。 我现在想去看看， 是吧？你赶紧看看 吧。我现在就偷摸正想去看看，昨天晚上我看了一眼，哎、我打算现在看。 我觉得那个微博，我觉得是特别的火爆。现在你看他底下那个留言都已经成千上万了。当然，这个并不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你赶紧留言，留完了以后，还有可能能够获得。他们据说还有各种大的福利，包括像什么机票啊，是吧？ 啊 ，Hotel California， 那你先跟小蔡同学聊着，我先留个言。 那好吧，这样我们还是先开启今天这个潮流话题哈、啊。关于潮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从我们今天直播间摆的一堆东西来说起，是吧？ 对， 这些东西都是倍儿潮的一些个牌子和潮店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有必要跟各位网友们现在去展示展示今天我们这个潮流的能力所在。首先呢还是要说一说这个潮流这些个 T 恤怎么回事。我看有不同的这个店的名字啊，什么 Fly Cup 呀、啊、Coat 呀、啊、还有呢像是这个 Soul Stage 啊等等等等，这里边应该有一些渊源，我觉得应该是跟小才有关系的，对吧？ 嗯，蛮多店铺都是，我相信大家观众们也都很熟悉。 嗯， 只不过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些衍生品，可能有人不太了解。然后这次呢，我们去到洛杉矶也非常有幸吧，然后跟每家店铺的主理人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 嗯， 然后呢，也得到了一些比较exclusive 的产品。 哎呦呦呵呵， 对， 就是特别的 独一无二， 对， 独家的， 没错。 就比较难得是在中国是肯定买 不 到 的， 然后有些产品可能你海淘起来也有点费劲， 嗯， 然后但是咱们今天把这些食物拿到了演播室， 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马上打电话订购吧， 对对， 不要998也不要888， 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些东西应该说是咱们目前来讲的国内超不过十件，对吧？ 嗯，可以。 到现在目前来讲超不过十件， 就是什么了、 啊、 限量版，真的限量、 哎、对， 对对对， 而且就是在这样珍贵的限量的机会可以得到限量的礼物、 嗯、 这是一件非常限量的新年特惠、 特别像洛天依的一首歌，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腰，这就是限量版的 T 恤，你限量的发，对吧？ 本来是个很洋气的事，让你说怎么这么接地气。 来，我们看图片吧，好吗？今天我们要去巡礼一下这样的一些个洛杉矶的潮流店铺了。第一家就是 Fly Cup 以及 Goat， 对吧？ 嗯， 那这个店门口长这样，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铺一大地毯， 特别有霸气的感觉，但是这店门特别小。当时彩彩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你这对于这个店的一些个理解情况，因为我相信你肯定不是第一回去了。 对，他这个店一直，他其实之前那家店也在这个 Fairfax 上嘛， 对， 就是 Fairfax， 大家应该都应该有所耳闻，它是洛杉矶比较非常著名潮流的一个店铺，因为大名鼎鼎的 Supreme 就在这条街上。 对了， 那这条街上呢其实还有很多家店铺，那 Fly Club 就是其中另外一家，就是非常有名的。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是球鞋嘛，是不管年龄层如何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潮流物品吧。所以以这个球鞋寄卖开始起家的 Fly Club 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吧。因为在这里你能买到你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的球鞋。 对，这个图片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震撼的三面墙啊，都是鞋，特别的吓人。但是这三面墙每一双都不一样。 对， 你说到这个鞋吧，我记得有这样的经历。我就是在德国游学那段时间，有一次在那儿有一个朋友，一个男孩，然后有一天他说到我家去涮肉吧，我想行，上他们家涮肉的时候，一进门就发现他有一整面墙客厅， 就说明他有钱啊， 一整面墙全都是球鞋。 对， 而且是同一品牌的，就是那个篮球高手的， 就是他是收藏者， 收藏。然后我就说，我突然感觉一臭兮兮的，但其实真的味道上是没有的，但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这面墙那么长，而且是它上面大概一层要放5到6双， 差不多 一面墙，然后大概我多少列，至少有10列以上， 就像这样展示的方法， 密密麻麻，对。我说天哪，我说你这个墙都要摆在这儿吗？他说你以为是穿过的吗？我怎么能舍得把它从墙上拿下来穿在脚底下？他说我想有一天如果我失业了，我卖一双卖一双，我可以大概持续养活自己一段时间。 他绝对舍不得卖。 对，舍不得可能。 这种东西，这个球鞋文化啊，能不能给我们来去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么火爆？老蔡，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是一个比较狂热的这个球鞋购买者。因为我之前那个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大概买了有600双球鞋。对， 你 是租房子买房子？ 对，我当时就是租房，然后有专门一个屋子是用来放球鞋的。 人家搬家搬家具，人家搬家搬球鞋。 600双。 对，然后我妈妈来美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时候都吓到了，她真的不知道我有一间屋子是专门放球鞋的，因为女生嘛，有就是有点可能不被常人所理解吧，因为男生可能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对， 确实就是攒球鞋的男同学多一些。 当然， 对， 女生攒高跟鞋的多一些。 不，因为关键你要看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比如说小才，人家是一个篮球迷，对吧？ 对， 所以必然对于球鞋是极致热爱的呀。 其实我不攒，但我经常发现买一样的东西。我有一次打开橱子，发现同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不同的品牌，同样的细跟，我大概有5双一样的， 都被你踩断了，是吧？ 都还没穿过。你会发现每次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的喜好是有点像，所以我就是不潮不洋气的代表。 所以今天我们来去做一种洋气的巡礼啊。让苗山能够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这个 甩掉这些红高跟鞋， 没错啊，红底鞋全扔了啊，对吧？舍不得， 稍微内心咯噔了一下。 哎，来，那继续我们聊个这个 Fly Club 的情况，还包括这个高台的相关情况。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图片看到1、2、3、4相关的一些个点，我们就不用再多赘述了。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一个球鞋的一个爱好者们来讲，我们不敢谈叫收藏者啊，爱好者们来讲。到这个店打卡是必须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的。 算个景点了， 绝对是。对， 如果你没有来这儿打个卡，你不是一个潮人， 没错， 甚至不是一个潮人菜鸟， 真的是无法入门， 对不对？你，我觉得你不懂，至少这个这是对于潮人的朝圣地， 对、啊， 也要来打卡一下。 没错，而且它我们大家伙还都记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张图片能够给我们体现的东西。 哇， 就是。很多人会去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去买高仿，甚至叫做假货啊，山寨品。但是呢，这两双鞋有一双是真的，一双是假的。它摆在店里边作为一种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两双鞋长得非常非常的相似。你认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认为呢？ 我觉得可能是浅蓝色是真的吧。 啊，不，左右。 哦，左右。 对， 你再点一遍。 左右巡航嘛。 左右的，好。 你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左边是真的吧？ 左边是真的，为什么呢？你觉得左边做工好？ 说实话，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是吧？ 但是好像其实真的是蒙的。 是这样的，给你答案，直接告诉你，右边的是真的。对，就是因为他那个假的高仿品吧，其实你看他那个走线是吧哈，还有什么诀窍？蓝小菜帮我们说说看，当时你怎么分辨这两双鞋哪个真哪个假的？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所说的 fake 产业就是比较兴旺嘛，就是对大家就是一般就是买真鞋去打板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对于这个球鞋鉴定来说也越来越难。 嗯， 那比如像 GOAT 这种专业的平台，当时他的创始人 Eddie 也跟我们分享了， 嗯， 那可能他们有专业的就是那种专门负责球鞋鉴定的人选，会帮你去鉴别你所购买球鞋的真假， 嗯， 在鉴定为真之后才会寄给买家。 哦， 那他也简单的分享了几点嘛， 嗯， 就是可能会从鞋标啊、走线呀，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来分辨这双球鞋的真假。 他还说味道什么的。 对，味道。 对， 味道就是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又买来一双球鞋就爱不释手，就会捧在手里闻。 嗯， 确实，这个是分辨球鞋真假一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诀窍吧。 我估计好多人不太能理解闻味儿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们要解释解释。 皮质哈，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就好比这个，你买新手机、新电脑回来以后，会有一打开一种全新的电子产品那个味道。对吧，这个味道是很特殊的， 新出锅的味道。 我们买了新书会有一种纯的一种 油墨味， 哎，一种香气。这个鞋子也是一样道理，它会有一种这个，比如 Nike 的话，它会有 Nike 原厂的一种那种胶的味道， 原厂味， 对吧，皮子那个味道会有一种。但如果是那个 fake 那个不真的东西啊，不对的东西的话，可能这个味道就不太对。 但是你知道现在特别难分辨的在于吧，现在就算有些是假货，但并不是说它的材质也不好，有可能是材质什么都很好， 嗯， 然后甚至一比一，无论你的五金还是走线，它可能都是这么做的，皮子质量也很棒， 嗯， 只是它不是一个真的标，它不是原厂，所以真的很难分辨。 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就看于自己的一个心中怎么去认可了，我觉得。但是咱们作为消费者们，还是应该去有责任，就是选择正品的。 当然， 嗯， 我只要能挑得出来， 我只要不囊中羞涩， 是 不我一般不会买假，但是真是有的时候怕挑不出来， 嗯， 就不太容易这件事情， 是 对， 有时候会增加难度， 所以就来这儿呗，这些个店对不对？就不会有假货， 对 对 对吧？ 这相当于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团队就帮你做了一个鉴定的过程，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你看他们这个，据说啊，他们这个用户量这么大， 嗯， 他们也不太会再去这个。有更多的时间去动歪脑筋，对吧？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他们的渠道了解这个详情，就应该不会出问题，起码给自己一个定心丸吧，算是， 嗯， 啊， 嗯， 这是一点。这是第一家店，就是这个 Fly Cup， 还有这个 Goat 这个二合一了哈，啊，对吧？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店，我觉得可以跟朋友们去说呢？ 原 在 Fairfax 上面是吧？ 对， 嗯， Fair， 然后可能这家店国人会比较有同感，因为它首先呢，它的地理位置它就开在那个 Supreme 店的旁边， 哎， 然后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就肯定会让它得到很多的关注。 嗯， 那剩下呢，就是这个家店它本身是由一个中国人的团队来开设的，所以就是有种那种国人骄傲的感觉。那这家店的名字呢，就叫 Soul Stage。 哎 ，Soul Stage， 店头长这个样子哈， wow， 它就在 Supreme 的隔壁，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近，所以来到这儿了以后，你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家店。 对， 刚刚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中国的主理人，就长这样哈，帅气的小哥哥，那，非常喜欢，是不是？ 还挺可爱的， 很可爱啊，对。 对， 而且人家非常的非常好，很温和的一个人。 嗯 嗯， 对， 人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耐，销售和收藏。 首先你知道要懂，因为这个鞋吧，在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然后呢，每一个设计师他在设计这一系列的时候，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推荐者来说，他要对各个品牌、各个系列都有一个很熟悉，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是肯定的，人家是专家嘛。 对。 那么他手里拿着这双鞋是什么呢？ 哎，是最近比较火爆的一个 Fear of God 和 Nike 的联名。 嗯， 然后它为什么火爆呢？因为首先 Fear of God 这个牌子，我们就是称它为潮牌吧。 嗯， 是以这个自己比较简洁的设计，在近年来比较得到了潮人们的追捧。 嗯， 那么 接着加上和 Nike 的联名，就属于强强联手吧， 强强联手， 对，所以就比较有话题性， 这也算是限量款对吧， 绝对限量， 没错，所以刚刚那双鞋大概得多少银子， 现在大概要7000块吧，对， 人民币是吧， 对的， 就是发售价是这件吗？ 2499。 对对对，就是这不算炒的高的。 对， 他们店里有一双鞋能够买一辆奔驰。 我想收几双。 对，首先要运气特别好。 所以你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捧的情况了？ 首先你要有眼光， 对， 不是，首先要有一个，首先你要了解行情，然后要有眼光， 是， 对 对, 对， 然后你还能判断它的。真伪，因为我相信未必是说一下他开售的时候就能拿到第一手的，对吧，所以可能会几经周折才能拿到这双鞋， 太对了，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一颗球鞋来讲的话，它可能钱是一个小事儿，可能在里面能够体现到的还是人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运动，包括一些个品牌的一种热衷度和一种对于潮流文化的接受程度的一种变革，是吧，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中国消费者们也是越来越聪明，也是越来越懂得这些个文化中的理念，那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店里头陈列的东西就更加厉害的不得了，来看一下吧，这样一张图片，大家伙非常这个啊，这个熟悉的正中间这样一这个这样一幅， 我对那个 S 件， 我对 S M 那个还知道 Supreme 啊，旁边那个 LV 跟他的那个这个线合作款那个衣服是吧，人都用这个罩子罩起来，不能落灰， 对对对， 洛杉矶也没啥灰，当然是人家还是要罩起来才行的，当然人家在另外一侧也会有一个展柜，这个展柜看到一角啊会有这个 Supreme 跟 Remova 他们合作的这个箱子，对，所以这个箱子其实网上有好多好多假货，对对吧， 对，而且这个标和 logo 怎么排列都有， 对，但是你心中有数吧，我们还是对吧，对于潮流文化的事情来讲，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的小残跟大家去再讲述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些概念，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去认可这样的一种文化，为什么应该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产品。 首先呢，潮流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就包括像 Supreme 和本身可能八竿子都打不到的 LV 去合作， 对啊， 但是呢像这种跨界的合作会让大家对于潮流这个领域更为的关注，那对于我们这些潮流人士来讲，觉得自己终于走上大舞台的感觉，但是呢因为这种合作会催生那种炒卖的这种环境，所以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清醒的，就是了解自己，比如说了解自己的经济实力啊，了解自己的穿搭风格呀，不应该去盲目的去追逐一些合作的产品，单纯为了一些话题性。 没错， 如果这个东西呢很适合自己，我觉得是可以去追求的。但是如果不适合自己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对待。对， 就是说适不适合自己，自己说了算，别人说的都不算。就是潮流这个文化，就是说很个性的一个东西了，对吧？ 对对 对，你不用太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你认为它好，它就是好的。但是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必然是好的。我们可以来再看另外一张这个神奇的图片哈，看到这儿必须要清一下嗓子。 神奇图片在哪里？ 就在这里，一二三，给大家看它。 有， 来，这个小蔡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是什么东西？ 哇，这个可厉害了。这个呢是之前 Supreme 出过的一个配件，就是一个拳击带。这个拳击带因为体积巨大嘛，当时发售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就很难抢。然后呢，它这个单看这个拳击带目前的炒价应该就已经有10000美金左右了， 美 金， 对。然后呢，比较特殊的是，你可以看到那上面有签名， 是的， 对。 2018年的这是几号？ 50-0，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签名的人是著名的拳王梅威瑟，他呢是以50战全胜的战绩退役的， 吓死了。 对，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数据也比较骄傲，所以签名的时候可以签上，对的， 亲笔签名在上面， 对， 亲笔哟。所以有这个签名之后，他就应该变成多少钱了呢？ 比如2万美元， 我想知道它一共初期发售了多少个呀？ 初期发售数量应该也不是很多， 因为他每个都要亲笔去签，是不是？ 没有没有， 他就签了这一个， 这一个哈。 对， 哇，那这一个，那这一个岂不是更贵？ 所以现在有人据说出价3万美元，翻了3倍了，然后呢，依然人家不卖。但这个东西的收藏者是谁啊？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位帅气的小伙儿 啊，这真人不露相啊。 对， 哎，然后可以看到他这个拳击带的这个后头哈。这都是库房是不是？有没有？ 对对对， 这库房，哎呦，多了去喽！这都是他的这个店的后场，算是啊，不是后场，后库房。 这么低调，这么低调的奢华， 对， 我们进去都控制不住了。对， 就特别想要抄几家走。那是不可以的哈。对，那当然了，对于这个潮流文化当中，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些个货品本身。 对， 那还是应该咱们以这个目的地洛杉矶为一个轴心去说。我们有两条街比较著名哈，一个是 Fairfax， 另外一条街是这个 Melrose 这个地方。那这些个店都会开在这两条街的两侧，很多很多。那其实我们也整理了一些在当地呢小有名气的一些个店，我们拍一些照片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比方说第一个潮店叫做 The Hendricks， 这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当地人们比较流行和喜爱的品牌，是吗？ 对的，The Hendricks 就是他的三位创始人就是洛杉矶当地人。 嗯， 他们也是因为喜欢这些街头文化，包括滑板啊、涂鸦这些等等，然后才创立的这个品牌。 嗯， 所以他在这些街头领域就比较有认知度，就大家比较认可他们所做的东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族群当中的一员。 嗯， 对，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里边也会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态度去做一些小雕像啊，做一些小的装置品啊。 嗯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是猛犸象的骨架一样，这样一个东西。 嗯， 嗯，所以表明了他的店的态度也算是跟年轻人这样的一种坚韧不拔和标榜个性张扬的态度是可以能够相得益彰的。 嗯， 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些店，当然我们刚刚这个 Spring 不用说了，里边还要排大队买东西啊。店门口那还有像这样的一些店，这也都是卖旧货是吧？ 对， vintage。 嗯 嗯， 不是旧货，是古着。 古着，古着。 对， 对， 古着。 人家也买，也卖旧货。对，不光是衣服呀。对吧？ 对，其实就是经久不衰的。 嗯， 仍然有利用价值的，依然很美的。 对， 依然复古而复刻的。 没错。还有呢，萌萌哒的小店。 对， 这个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玩偶啊之类的内容。更多的消息还有我们的图片，稍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Shake the world, break the world,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na do.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na do. Shake the world.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制作又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进行，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座上客，我们的嘉宾就是 UHO 潮流志的小才，欢迎小才。 Hello 大家好。 那么我们几位包括主持人包括嘉宾呢，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已经在这个屏幕下方的字幕条当中已经为您呈现好了，欢迎各位呢去关注我们三位的微博，因为会有一些惊喜内容呈现。当然了，也欢迎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回复关键字航啊，左右巡航的航啊，能够获得一下我们这个进群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聊天。继续来聊我们这个洛杉矶的潮流生活跟体验内容。刚刚我们看过了几个潮店，那潮店呢还会继续为您分享。那么其实还有像是这家店，小才也可以值得跟我们来去介绍一下，是吧？ 哦，这家店其实之前就是很有名气的一家潮流寄卖店。 嗯， 他卖的呢，他其实有两家店铺。我们现在看这家店铺，应该卖的全是他那个一些全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时下最火爆的单品都会在这家店找到。他其实在一条街，就是相隔两个店门的地方有 街对个、 对，有另外一家店是都是卖 vintage 的。那这家店很火爆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嘛复古风潮，然后他这个店的主理人我们叫 Sin， 他本身就很喜欢这些复古的东西，他自己之前就会去那些二手市集去淘这些东西，所以呢他的店里就会有很多这种很 vintage Nike 啊 Adidas 之类的产品。然后呢复古风又刮回来了之后，大家又愿意去购买这些单品，然后呢他的店也越来越火。再加上他的这个主理人是自己非常有想法的，然后他跟 Nike 在去年吧今年合作了一款产品，然后就是用风格比较复古的那种条绒布来那个拼接而成的一款Air Max 197。他其实就是把 Air Max 1和Air Max 97这两个鞋型去给它合二为一了，所以就比较有想法，再加上这个鞋面又比较复古，然后一下又引爆了这个球鞋市场，也让越来越多的大众知道了这个人，也知道了这家店铺。对， 所以说人们对于一个店铺的了解应该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店铺的主理人他的一些个经历密切相关的，还是要了解他的故事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要追随这个人，追随这个店，追随这样一段故事，向这样的一些个人看齐，很有意思。这也是年轻人们的一种另外的选择。继续来看潮店，我们还去到了这个我们非常就是很负责任的讲，这是目前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号称叫全球最大的音像店了，就是一个卖音像制品的一家店，这里边有无数的这个 CD 啊 LP 黑胶专辑啊，甚至是唱机啊这些东西，而且呢它还有这个 旧货在卖， 嗯， 很便宜，最便宜的是1美元一张，就一张 CD 就可以买回家了，非常非常便宜，而且全都是正版的，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叫做 Amoeba Music， 这是也是在这个潮流区域当中吧，算是有一家神奇的店铺。当然还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些个网红墙。那在网红墙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小才也会注意到很多的这个游客啊，对吧，他们在进行打卡， 对， 那包括像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呀，有各种各样的字儿啊，这样一些图案呐、啊，在这儿的网红墙，包括像这张啊，这个 Paul Smith 的网红墙，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当然，除了这些网红墙之外呢，洛杉矶还有另外的一个区域，对吧？就叫做 Art District， 就是它的这个艺术区。这个区域当中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巨幅的这种壁画。这种壁画呢，我觉得也是令人很震撼的东西。 这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一个体现，对吧？ 对， 就是潮人那种文化的特征、 嗯、 让我们去来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城市氛围就带给我们的就是潮味和洋气，所以也就会有这么多的说潮人的店啊，为我们开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嗯， 到处散发着。大家 可以看一些这样的一些图片， 嗯， 这些壁画极其的精美，而且还会有一些小东西在电线杆子上、 哦、电线杆子上都这么好看， 在这个地面上 哇，这个超美， 你都可以去发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还是 3D 的呢。 对，而且关键这个年代啊，并不是说有些东西都是这两年做的，有些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哦、 还没有褪色，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非常美丽的壁画，这个标志和这个手势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来学一下，叫 LA， 对吧？这个手势苗山你会吗？哎，差不多差不多啊，差不多，但是反了，就是换一手，右手比 L， 左手比 A， 那么对面人看的才是 LA， 对不对？ 这样吗？ 哎，真是啊，今天智商又提升了5%， 多亏有这个手势可以挡一半边的脸、嗯、 特别好，所以洛杉矶让你的脸变小了。 行， 来继续看一下相关的壁画，这是一些钉在电线杆上面的一些个小东西，也都是艺术品，很有趣。像这个很大的幅面，包括在一些这个工厂的门口啊，在一些卷帘门上啊，他们都可以在这作画，这个我觉得也是让当地人们为之惊叹的一件事情。 嗯， 嗯，包括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巨幅的，只有2层楼、3层楼这么高的壁画，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该怎么去探索这种潮流跟我们人的一种互动性的结合，对不对、 嗯、 所以才会有了滑板。滑板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厉害，因为这里边我们可以体验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美丽的景色呀，还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们。像这个池子，这个碗池是吧，专业术语叫碗池哈。 哦，这叫碗池啊。 对对对，那这个地方在威尼斯海滩旁边Ocean Front 那边会有一片可以步行啊骑行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人在那拍照，摆拍也好啊，是抓拍也好啊，可以看看近景，非常漂亮。 哇，这个好难啊，这个难度 很专业，但是我们的小才同学却真的试了一把身手，非常的好。 对的、嗯、对的，真的机会蛮难得的。 嗯， 因为这次我们专门有一个向导，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很资深的滑手，他带着我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在碗池当中进行滑行。 对对对，如何完美的滑倒。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老师他的这个滑板的这个样子和风采啊，一二三，好，来看一下他整个这个六级了，是不是？你看上上下下， 而且很轻盈，看 很轻盈。但是你猜他年龄多少？ 二十，18啊！ 当时他告诉我年龄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这么溜，有没有这么溜？ 15 啊，越来越小了，是不是？而事实上，他的年龄超过40了 啊。 对， 哦，真的体脂这么低，这项运动难道可以减肥？是不是？ 可以，真可以。这个事儿你可以去学一学，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哦，天哪，那我在瘦之前可能已经摔傻了。 摔傻，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我也可能会摔傻这个事儿。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度系数很高的一个运动。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你不行的话，可以跳舞也行。 嗯，是的， 在这个洛杉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舞蹈教室叫 Playground， 有很多大牌歌手们，他们的编舞都是出自于这个地方的。比方说 Justin Timberlake， 比方说、 wow. I'm a single lady, I'm a single lady 等等啊，都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编舞教室。 哇，不会是那首歌吧？其实这个，哎，这个编舞教室确实很眼熟，说实话。 你看，这就是 Tim Break， 我们非常喜爱的这个啊，型男，对不对？那像这样的一个编舞教室当中，其实并不大，但是能够体验到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老师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尽职尽责的教学，只用五分钟，只要五分钟，不要多，你马上全身出头汗。 哦，是吗？ 真的很累。 哦， 我觉得比那个滑板可能不差。 我觉得艺人其实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对， 对他们很辛苦。当然，我觉得除此之外，你还是有必要可以去看一下另外的能够让我们大饱眼福的地方。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们没有那么感兴趣，就是一个汽车的博物馆。 那得看是哪种女孩子了。来，走起来吧。 小才感兴趣吗？ 我个人说实话对汽车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嗯、 但是去完了这个地方之后就是整个人是哇 哇，是吧？因为里面能看到不同的这个车型，因为这个车型还是跟有些电影有关联的。 对， 这就是这个 Peterson 汽车博物馆。这个汽车博物馆外立面啊长得贼神奇，特别像这个波形的感觉一样啊。那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一辆车是一辆很老的丰田了，但是在这丰田的车标却是汉字丰田的一个变体组合而成的，这个很有意思。而这辆车是我觉得当全场最美的一辆车，就是这个谁的来着？突然间嘴边的， 这是一辆老爷车， 是老爷车、啊、 这是我唯一能看得出来的。 这好像也是在电影里特别有名的一辆车。 对对对对，我盖茨比的车 啊、 嗯，聪明的盖茨比，他那辆车、 哦， 这辆才最有名了、啊。 对对对， 这辆就是《回到未来》（Back to Future） 那辆， 我们都特别有 穿梭时光的车。 对对对， 嗯，当然还有更多的车的展示。我觉得更多朋友们可能可以去这儿来做一次潮车的巡礼，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我们在走出这个 Peterson 博物馆之后呢，另外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跟小才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相关性的，那就是篮球，对吧？ 嗯，是。 这个篮球，我觉得这个事儿要交给你来说了。 对，就是来到洛杉矶嘛，一定要看一场 NBA 的。 嗯， 这也是我每年至少要自己去两三次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科比粉丝。 嗯， 对，在他没有退役之前，我会经常去。但是即使他退役了，来到洛杉矶也一定要去湖人队的主场斯台普斯中心去看一场球。对，然后我们这次看的这场球也非常特殊，因为它是那个迈阿密热火做客洛杉矶来对阵洛杉矶湖人队。那热火队的当家球星韦德，他今年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可能就要退役了， 嗯， 所以这也是他和詹姆斯这对兄弟之间可能最后一次在斯坦普斯相遇、 嗯、 所以就是整个不管从竞技水平来看还是从这个情感层面来看，这场比赛都非常有意义。那我们也非常荣幸在现场见证了这场比赛。 哇哦， 很多人在看着转播、 哦、 是吧，但是在现场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是不是想大口喝可乐那种感觉？ 没带钱。对，因为去这个场馆啊，一定要记得要存包，是吧？啊， 对， 这个啥都存了，发现钱也存了，卡也存都没了。 哎，这回好了， 我连个爆米花都没来得及买，可乐也没买。对， 那现场就是热情的气氛，一定会被感染到。 对对对，而且我真的会发现这些个 NBA 球星们，他们在现场的高度啊，这个身高离那么老远，都依然很觉得他高，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作为在现场看球的这个爱好者们来讲，是可以令我们的血液沸腾的一件事儿了。那么在 Staples 中心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篮球比赛的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的，每个人都是把他们的热情投入到了其中。那当然最给到小才震撼的内容，我相信绝不仅仅是一场球赛， 对， 可能更加是这样球赛的一个历史意义和价值、 嗯、 对吧？ 是的、嗯、 那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的比赛之外哈，另外能够让我们去值得呐喊的东西就叫做 Rolling Loud 的一个 Music Festival， 一个音乐节了。 哦， 嗯，苗山对于音乐感兴趣吗？ 我其实音乐节我都也挺感兴趣的。 对吧，你更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音乐节呢？ 我喜欢电子。 电子， 对 啊、不喜欢民谣。 其实可以，我是一个完全这个开放的心态，对于这个。 girl，、嗯、 你叫电子是一个比较好，就是。加入无论你什么时机，比如你出去一下、 啊、 再回来，你会发现调还是蹦刺蹦刺蹦刺， 因为它就单纯的节奏比较丰满， 是吧， 没什么太多的旋律， 对， 没什么唱词。 当然了，就有一些音乐形式是不太适合做户外音乐节，比如说爵士这样的，它适合一个小空间里的、 嗯、 安静的听。所以其实无论电子啊还有摇滚还是包括重一点的金属，这些就是对细腻要求没那么高，是适合在户外的。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回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刷新一下对于音乐节别的一些理解了，那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Rolling Loud Festival。 这真的像个嘉年华哦。 对，有的玩，有的吃，很开心的。 有的吃， 有的吃， 有的吃。 小才待到最后，那给我们来说说看当时你的体验吧。 啊，我的体验，因为我这个人很怕挤，所以其实对我没有去过很多的音乐节，但这次也是就是非常的有缘分吧，赶上了这个 Rolling Loud。 因为之前只是知道它是应该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嘻哈音乐节。 对， 那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嘻哈的， 嗯， 然后知道这个音乐节之后，看了一眼它的就是演艺员的名单，然后发现、嗯、哎呦，我很喜欢的维斯哈利法 啊，维斯哈利法， 对，就心打定主意说我一定要去、嗯、一定要等到他出场。然后呢，因为我们7点多就去了，像维斯哈利法他是要等到10点多才出来。 对， 那现场的一些比如说玩的吃的就派上了用场、 嗯、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他现场有很多那种小吃餐车，就是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呀，就我比较喜欢吃炸鸡，所以就吃了一大份。对， 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这种音乐节像你的偶像之后出场，我相信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都是为了他来的。 对对对， 需不需要他比如说10点演出，你需不需要8点或者6点就可能在前排开始占地儿，要站着。 对，如果买普通的门票 是不是 要 这样 的。 然后第二，哎，你说了一个关键词，那是一般人对吧？ 对，那我们这次因为有贵人相助，我们拿到了是 VIP 门票， 所以就不用排队。 对，它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在台前。 哦， 对、 嗯。 但是如果是普通票的话，真的是需要早一点去排， 对，早一点去 排位置。我还有一个问题，就音乐节有的时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有点忐忑。一是人多，二是最重要的就是厕所的问题。 是， 我想知道，就是洛杉矶这次这个音乐节，它在这个服务配套方面怎么样？ 就是那种公共的厕所间 还是能排上的，是吗？ 对，但是我们可以进入到对那种 人家 VIP 嘛。 哦，对，忽略了这些关键的信息， 专用的洗手间的部分。 对， 对、嗯、所以有时候因为这个 VIP 票啊通常都会比较先卖光。 对的， 音乐节一定要先抢 VIP 票。对，其实差不了太多的钱呢。对，那当然给看看这个互动的项目，还有包括涂鸦啊彩绘啊什么都有，这就是一个嘉年华。刚刚苗山一说的那个嘉年华、哦、特别的对味， 对吧、 嗯、 我觉得有那个哎，以前小时候北京游乐园叫大观缆车，我也不知道现在叫什么。 Roller coaster， 不，那是摩那个叫什么？ 摩天轮， 摩天轮， 洋气的说法叫摩天轮。 哎， 小时候叫大观缆车。 这个要暴露年龄了， 年代感。 说完了这个我们的音乐节之后，可以让自己稍微沉静一点。我相信潮人们一定都会要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潮人所爱的潮的酒店才行。 嗯， 那酒店我们这回可以去说两家吧，因为时间有限。一家呢叫做 ACE ACE 哈， 嗯， 另外一家叫做 Dream 梦。这两家很有意思。ACE， 我们先来看图片吧。这图片呢，给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浓浓的工业风。 是， 对，这种工业风，我不知道小才是否喜欢这种房间啊，这种走廊啊，格局啊，景观啊什么的。 因为我个人就是 ACE Hotel 的忠实粉丝， 拥趸。 对、嗯、我去过他们芝加哥啊、纽约啊、西雅图、波特兰，其实我都有住过。 嗯， 洛杉矶说实话还是第一次住，然后刚一进去就觉得哇，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对、 哦， 而且这家我住的那间房，它是有黑胶机，有吉他，就是一个音乐，对，有一把吉他、 嗯、 然后就是那种音乐风格，音乐氛围特别浓重，就让整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对 对，来了以后就是说他肯定完全不商务，他绝对不是一个商务型酒店。 嗯， 所以就是说呢能一下有代入感，对吧？ 对，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印象里对于美国很多地方是有一个预设的感觉，这样你就觉得它对， 是吧？他就是美国就应该这样， 对，他是对了，讲， 哎，对，所以你看他还有一个顶楼，他那个顶楼有一个小泳池，据说他们顶楼到周末时候就是根本都走不进去人，就 满成这样，泳池派对是不是？ 就特别特别的满，他们这个楼也是一个老的剧场改建而成的，所以说他还挺复古，所以一切都围绕两个字儿复古而去。进行这个走向啊， 你知道这有的时候就是潮流的一种风向标。为什么说在有一些几十年前流行的喇叭裤，几十年之后会流行回来？潮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巡回。 嗯，你看这整个的景观，你会觉得，哎呦，这种感觉是很有一种时空的交错的，而一种时空的交错，你就真的会被整个的酒店的建筑、它的地理位置所带入进去，整个的情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叫做 ACE 酒店 ACE， 它翻译成中文叫啥来着？ 王牌。 王牌，对，王牌那意思哈。 反正好多人起这个名字当英文名， 哎，就特别的，就是觉得很霸气， 就 是 硬朗， 对， 硬朗的名字 了得了啊。而另外一家酒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对，你那名字好像挺柔美的 ，Dream。 对啊， 来看这大堂，看上去还挺现代设计的，但是呢，它这个墙上面会挂着一些个画，这个画呢是被恶搞的，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看到啊？被恶搞过的一些个蒙娜丽莎呀，被恶搞的梵高啊，都会在这里出现，特别有意思。而呢，在这个酒店的楼下，还有一个Dash 电台的一个直播间，这个是咱们工作场地是吧？啊，他们说他们这儿会有各种各样邀请到这样的一个电音的，你爱电音人啊，电音乐手们、DJ 们到现场进行这个放音乐啊，制作音乐，非常玄幻而且神奇，而还有里边有标配的夜店啊，这个是必然一个年轻态的酒店了。 本次本次本次， 懂次打次啊。就是平常苗山最爱的一个地方， 懂次打次， 对吧？那所以说，像这样的酒店里边，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就是活动在这边举办。当然，他们这边也不是说光有潮流范儿的，还有这种古典范儿、哎。 怎么还会有这个风格的？这是个餐厅，对不对？ 餐厅啊， 我很喜欢挑高很高这样房顶，然后 这种地方 就 lounge 是吧？ 对， 酒吧，这个它的一个小前台。墙上挂满了这样的一个芭蕾舞小人造型，特别的美丽、哦、 对，刚才那个酒吧感觉没有雪茄就不对了 但是人家没有雪茄有吉他呀， 哦，哇哦， 一墙的吉他，我觉得非常的好， 想到猫王， 对，就是也还是很复古啊，一下把你拉回到这样的一种乡村音乐呀哈、 嗯、 像是老的美国的西部的音乐呀、 嗯、 包括刚刚我们最开始说的 Hotel California 这样的一首著名的 Eagles 的单曲啊，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能够发现到一二三四五这些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慢慢的去有机会去走一走看一看。 你说他这个设计的几间房间和比如说不同的酒吧餐厅，虽然它风格迥异、 嗯、 但是它都围绕着就我们印象里美国的这些特别的元素，比如说无论是复古还是有吉他的那种音乐风，还是喇叭裤，还是收藏，总之它都是围绕着美国的各大元素围绕起来，让我们觉得就是很对，就是适合它的， 就是那么对， 对， 对吧？这个东西你要放到欧洲可能就不对了， 就不对， 这个味道就有点奇怪了。 欧洲就真的只适合像周围都是镜子一样的那种跳舞的交际厅， 特别的 elegant 是吧？ 对、嗯、然后摆点红茶杯呢才对。 哎，对对对，就一定要像苗山这样的这种优雅的姿态。 哦天 哪， 这个词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刚刚不都穿高跟鞋吗？ 哦，优雅， 优雅， 穿高跟鞋并不代表优雅。 来，他的这个房间里边这个床铺跟刚刚的 ACE 完全不一样了、啊，它是那种清爽型的，而不是那种工业风的，很有意思， 简约范儿。 对，简约范儿， 现代， 对、 嗯、 对，线条感很强。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因为时间不多了，如果说再有机会的话，小才会怎么样带领你的比如读者们或者说你的粉丝们一块儿再去回到洛杉矶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潮流呢？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行程差不多，首先一定要看一场 NBA 的比赛、 嗯、 然后呢一定要去 Fairfax 和 Melrose 两条街、 嗯、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潮店啊或者鞋店去打卡，然后呢因为潮流这个词 不仅只关于啊服饰啊球鞋，它还包括生活方式嘛。 嗯。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吃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一定要选一个很舒服、很 fancy 的酒店住下。 哎、 对。 对，但是还不能忘记一些手办，对不对？ 对对对、嗯、一定要买一些对小物件来纪念或者是帮助自己记忆这次的行程。 哎，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个纪念品，是不是？ 对对对， 要去展示一下的。 对对对、 嗯、来给我们的镜头去展示一下这些纪念品吧。 好好好， 咱们可以瞪起几件来，好不 好, 好, 好, 好 嗯，来，那今天呢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T 恤啊、卫衣啊，咱都准备好了。 对 对，哎呀，各种颜色一看就很 年轻。哇，真不少带呢。 那是必须的呀， 是的， 带够对吧？因为很多人都宗着他呢啊，说回来以后必须得要带够一二三四五好多好多件。 王小才要展示货了， 我跟你讲，很负责任的讲，王小才同学这个本年度带够的最大一样东西比他整个人还大，就从机场直接运回来一个托运的东西都给他们同事代购了，你说容易吗？这是来咱打开看看吧。嗯， 然后这件呢其实就是 Fly Club 自己推出的一个长袖的 T 恤。 哦，好漂亮。 对、 嗯、 就是其实蛮舒服的，然后价格其实也蛮合算的。这件其实对也还好，就是跟普通的 T 恤一个价钱，但是你穿上它就感觉哇塞你就真的是你去过一样。 对，哎呦，咱们觉得那个咱们九八二自己那个 T 恤也不赖哈。 对，其实很洋气， 是不 是？ 是 是是。 对， 它这印花你看就是仿那个篮球的那个皮质嘛、 啊、 对，就把自己的属性也融入到了这个设计当中。 小细节设计的很好， 对， 有心机哈。 然后呢就是Soul Stage 自己也推出了自己的这种纪念的 T 恤。 T 恤， 对，像他们的 logo 其实蛮霸气的、 嗯、 像是一条蛇一样。对、 嗯、 然后就很背面更为的夸张。对，就是他们自己本店的 logo。 他们之前也有印过相似的 hoodie、 哎、 那时候都是不对外售卖的。 嗯， 然后现在其实大家有机会可以在他们的店里还有网站上买到。对， 嗯，我觉得这些 T 恤啊未来咱们都可以在微博里边送掉。谢谢我们的小才同学啊，今天我们来展示了一些个小 T 恤还有一些卫衣什么的。我觉得咱们到时候把这些东西通过微博也好，通过咱们节目也好，送出去吧，好不好？ 稍微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啊，你穿不下呀。 好 ，oversize 是不是啊？ 哎呀，我喜欢这个词。 主要就是苗山呢，这个太娇小了哈。那下面时间恭迎我们小才回到我们的嘉宾席，谢谢， 谢 谢。哎呀，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有的吃啊，不有有的看啊， 哎， 有的 有可能还有的穿， 有可能有的穿。还有可能有的吃。 嗯， 下了节目以后咱们争取来去造一顿这个美式的大餐， 哎， 去结束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 Rolling in LA 这样的一个潮流之旅，好不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来自 YOHO 潮流志的内容总监我们的王小才同学做客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当然了，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一个小时的直播内容将会来自于耀月旅行带给我们的向右走到斯里兰卡，看看那里的一些神奇的玩法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当然也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还有一直播，关注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一会儿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

哎，你已经报过了哈，我是苗珊。 哎，没错。那这里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微博一直播同步进行视频直播的一档神奇的旅行节目，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活力982喽。 而且呢，您这一次搜索会发现和上半段视频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嘉宾不一样，主题不一样。上半时段说的是左边，这回该说右边了。 右边了，对。咱这回呢，往这个南亚那边去看哈。 对， 其实之前咱聊过印度，这回咱来了看这个印度旁边这个界边的斯里兰卡。 我以前就是我记得在很多的国外的电视台经常会有一个广告叫 Welcome to Sri Lanka， 你知道为什么吗？都是我们从小看正大综艺来的。 哦，怪不得， 对不对？ 我就说这个牢牢的记忆是从哪里来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不用看正大综艺，我们自己的节目也可以聊斯里兰卡了。太不容易了。 没错，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神奇而且向往的国度， 谜一样的一种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谜一样的嘉宾，要给我们来去解读一下他们心中那可爱的神秘的斯里兰卡。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来自于耀月旅行的两位美女，我们欢迎一下杜雪、晨晨，你们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呗，别那么腼腆，好不好？ 我是杜雪，然后之前也去过一次斯里兰卡，从空中俯视了一下斯里兰卡像眼泪一样的国家。 哎，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晨晨，也是耀月国家地理旅行项目组的成员，然后这一次正好有幸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了国家地理在斯里兰卡的首发团这个领队。 啥时候还记得不？ 我是这个月12月7号去的， 就刚刚回来。 刚刚回来， 这太好了，记忆深刻呢，是吧？所以这两位呢，我们应该说是旅行中的向导和专家了。那今天要给我们来去简单的先把斯里兰卡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更多人没有去过，我们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 对吧？ 什么书上啊、电视啊、电影 啊，总之就是各种方向都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斯里兰卡讯息，但是踏上这个国度旅游的人现在目前说相对还是不多的。 那么二位就用自己各自的这个脑海帮我们去回忆一下你心目当中的斯里兰卡是什么样子好吗？来，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的。 斯里兰卡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它与印度其实离它的北部与印度是隔海相望，但是其实从空中俯瞰是有一座桥连接印度跟斯里兰卡，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有跨海大桥。 对，就是它以前是有路的，但是现在可能只能从空中俯瞰我们才能看到它有一个连接，但是就是已经不太实际存在能走通了，现在 就是海平面上涨了，是没？ 对，是的。 哇，这个事情挺惊人的，以前有路，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路。 就是你几次去同样的地方，今天看到的景儿和下次看到还真未必一样， 未必一样了，对吧？所以可能得要赶早去，也许未来你看马尔代夫 了， 没有了， 都要淹了吗？是不是哈？ 对， 赶早去，对吧？要不然有些景观可能就看不见了。 对， 那条路你说现在还能依稀看到有个印儿。 对， 未来可能连印儿都看不见了， 所以它其实会受印度的影响还 挺多的， 蛮多的。对，而且包括斯里兰卡的一些服饰，其实跟印度的纱丽也是很像的。 对， 但是两个，一个是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一个可能更朴实一些。 因为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茶友的话，没有人会不知道锡兰红茶，所以呢，斯里兰卡就是古称叫锡兰嘛。 他们是专门一个产红茶的一个大国， 对，红茶大国。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到斯里兰卡旅游啊或者什么的，伴手礼就一定要买当地的红茶。 锡兰，斯里兰卡好像差不多。哦， 对，是译音嘛。哦，对吧？就是斯里兰卡，萨瓦迪卡。 你这个是 对呀， 喵喵 皮马料。没有，我这是泰语啊，这瞎捣乱。 听众朋友如果想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一下我， 找到我们。 谢谢。那当然了，这个毕竟啊，斯里兰卡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岛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官的这种体验，我们还是应该要深入其中才行。那么这个我们的雪，这个当时怎么玩的 啊？我们当时去的其实更偏休闲的旅行，所以我们选择去了西南的海滨。斯里兰卡西南海滨海滩很多，优美的沙滩，也有还不错的酒店可以提高我们的入住体验，让我们整个行程可以不用那么的累。感觉很轻松休闲，就是一种度假的体验。 没错，其实对于这种海边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它一周都是海嘛， 所以说东南西北各不相同。当时你们要去西南的这种海边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呢？ 因为有一点是斯里兰卡全国其实交通都不是很好，但是唯一一条高速公路，中国人建的高速公路，就是通往西南海滨的。 来来来，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大家去看看这个西南海滨这边的一些个特别的体验的项目，是吧？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边必然是挨着海，那这边其实我们之前有了解到，在斯里兰卡去出海看鲸鱼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体验，那能看到吗？真的你们看到的几率有多大呀？ 我们很幸运的看到了，正常可能出海要3个小时，但是我们那天很幸运的用了2个小时看到了海豚，看到了座头鲸。 哇，座头鲸啊。 对， 而且还能拍下来。 对， 你看这个尾巴有这么大，然后它在海豚呢在跳跃的时候，是吧？这种画面，你当时离它有多远？ 其实看到海豚的时候很近，有一头鲸离我们距离估计按米数算的话应该超不过20米。 哇，这么近。 就真的是有一个很幸运特别近离我们，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它会发出那种很大的尖叫声，其实是会吓到它的。 它会害怕？ 对，会的，因为已经是在深海了， 就是那种声。哇，这样的声音， 而且一船上很多人同时 一块哇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来了第一个小这个 tips 啊，就是旅行的注意事项，观鲸时候要保持安静。 其实任何动物，任何动物都应该保持安静， 不要惊扰它们， 对吧？比如说平原上看动物的时候，什么都是。 我就是看苗山了。 哇， 我倍儿平静。 不是，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鲸鱼心里是在想什么吗？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少见多怪，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你是祖上是鲸鱼， 对，鲸鱼会说昨天来那波沉稳多了，今天 这波 差点，真是。 我上回喂吃的吧，别耽误工夫了， 就是 吧？ 我展现这么久了，赶紧食物在哪里？ 你都等着呢。所以那咱们出海观鲸真的可以喂它们吗？还是怎样？ 不可以、其实就是远观鲸鱼浮上来也会，只是它有3个阶段、先是出水浮上来，它会喷水，它喷水的那个画面其实我们不太能看到，只能看到鲸鱼的身体，然后以及它喷出来的水。之后其实最美的就是它入水的那个阶段，就是它会把尾巴翘起来，然后整个就像俯冲一样直接扎到水里，然后大概会有12分钟左右它会潜下去，然后再次浮上 来。 对， 哇，感觉好酷啊。所以我们等时间不用很久了。 但不一定都能看见，它潜下去之后不知道就游哪去了， 就游哪去了，是吧？ 对， 一竿子下去再也没有上来。 它你想12分钟一猛子，那游得可快呢。 哦，真的， 对吧？你说你个船要跟它这个鲸鱼方向要是相背的话， 拼不过， 那就真的找不着， 不 对吧？ 真的要看幸运，因为在旅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的路上随处都是惊喜。 对对对。那么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刚刚你说你这个觉得它入水那一刻非常的美丽哈，它能够腾起来多高的一个距离呀？ 这个 能高于咱们的这个视线吗？ 不太能，因为我们会在船上嘛。船本身就取决于你是在1层甲板还是2层甲板，它不太会完全腾出。我是没有这个幸运去看见它整个腾出，对，但是也没有特别的高。 明白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个看这个鲸鱼之外，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再去海边看看当地这个特别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高桥渔夫。这个很多图片都看到，这个就是斯里兰卡，一看这就知道是斯里兰卡，对吧？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干嘛呢？这是？ 其实他们以前是真的就是有一根竹竿插在浅滩的位置，然后他会徒手攀爬上去，一天可能是直接垂钓。我们正好也很有幸的看到有一位渔夫钓到了一条鱼，但是他没有用任何鱼饵。 姜太公啊， 对， 你怎么这么幸运？ 这么厉害。 真的是，他就是一根很细的竹竿直接扔下去，但是他可能一天都不一定能钓到鱼。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是还是蛮幸运能看到他钓到了鱼。但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他虽然说是延续传统，但是已经不是以这个为生了。 就是可能会更偏旅游一点了， 就是他来去展示自己怎么钓鱼，作为一个景点儿， 对， 钓上一条的话算你幸运， 不是他也觉得很幸运， 他也很对，他也很幸运， 连鱼饵都没有，鱼得饿成什么样啊？ 对，正在说展示，你看以前就我们用这个办法捕鱼，哎呦，你看还真有， 真有、啊，算你该着了、啊，哎，对。那咱们就看这个算是景点了是吗？ 这个现在算是一个景点，其实客人是可以上去他那个 杆的 杆上去体验他怎么去钓鱼的。 不是那个杆把牢吗？你觉得？ 嗯，其实挺牢的， 把牢 摔不下来， 不会折了吧？ 不会， 我觉得不光把牢的问题、 嗯， 那个对身材要求很高。 对，你看，在我们看一下哈。人那个渔夫的身材都是很瘦溜，是吧？ 纤细。 对他本来可能就没有多重，你像我们这上气的话，可能咔给人压弯了。 看来吃海鲜、嗯，常年吃海鲜确实有利于减脂。 他哪能常年吃海鲜？他连鱼都钓不着。 他平常肯定可以吃一点这个海滩冲上来的小鱼小虾吧？可能 太悲惨了吧，这也。 可能就油水可能清淡一些、 哦。那我觉得也挺难得的，是吧？哦、说的有点。 有点惨， 要珍惜我们 美好的生活， 对，要珍惜餐桌的美食哈。这样吧，这个这回呢，到了南部海滨啊，这个我们的雪同学啊，说了说自己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自己的一个行程。那么晨晨呢，你这回去斯里兰卡，既然带着团去的话，那肯定跟客人讲解又不一样吧？ 嗯， 来说说看你的这个体验呗。 因为我们开始就有一个主题，我们做这个产品主要是茶。就是我们开始就围绕着斯里兰卡的茶文化来做的、 嗯、 然后呢刚刚杜学也说了它跟印度的地理关系，然后呢其实它跟印度更深的还有一层殖民关系、 嗯、 斯里兰卡最早的殖民者就是印度人、 哦、 公元前二世纪就有，然后呢其实它跟印度的关系也是间接的跟中国建立了关系，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植物猎人，他是一个英国人，当时为了把茶叶从中国盗走，然后盗到印度去种，他是来自于东印度公司的、 哦、 然后他最开始把那个茶叶种在了印度、 嗯、 成功以后再移植到了斯里兰卡，这才影响了斯里兰卡之后所有的产业，这也是斯里兰卡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哦、 我突然间明白了一些事情，因为你看这个英国啊，一直这个王室特别流行喝这个下午茶， 对，他们喜欢红茶， 有这个 Earl Grey， 有 breakfast， 是吧哈， 还喜欢中国的瓷器， 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到了这个英国去用自己的这个上供给他们的王室、 嗯、 那茶的来源地呢，其实就是来源于包括中国包括印度包括斯里兰卡这些地方，你看他们这种文化的这种输出是这么过去的、 嗯、 所以你们这样的一种茶文化体验都会有什么项目去什么地方呢？ 我们当时最开始选了一个斯里兰卡就是做的理念特别大的然后出口特别大的一家茶公司、 嗯、 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正巧他们在斯里兰卡有三家特别好的酒店、 哦、 都特别棒，这也是斯里兰卡唯三的三家罗兰夏朵旗下的酒店， 难怪， 对、嗯、所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去了斯里兰卡就是不太常规的一个旅行、 嗯、 我们先是去了哈顿的茶山，那个茶山特别隐蔽，其实去的人很少，但是那个是一个五个殖民者别墅的小屋，特别特别美，有湖有茶田，然后呢我们又从哈顿去了雅拉，雅拉那边呢是他在那个印度洋的海边建了一个帐篷酒店、 嗯、 那个帐篷酒店呢就有点像非洲的那种感觉，纯环保的、 啊、 就像一个魔剪一样，这个是他的那个茶山的酒店， 嗯 嗯，这在斯里兰卡你想象不到那么确实很贫穷的一个国度能有这么好的酒店这么好的理念，然后我们又从雅拉看完动物以后又回到了韦利格莫，就是也是说能出海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去的那边有一个海角酒店，这个也是茶山的那个酒店， 嗯 嗯，都特别美， 这些地方你看日落哈、啊，我觉得就回归自然， 嗯， 就是把自己放空，在茶山里面住的话包括在那个那周围的话能不能在空气里面闻到茶的味道、啊、 不能 一定要炒才行 对，茶叶还是要泡出来才会 有味道，它还是植物的状态的时候， 对对对， 味道可能并没有炒香把的那个味道散出来那么冲， 就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去感受一下这个酒店吧这个是什么呢？ 这看上去挺高级的呀。 这个就是茶山上的殖民者小屋，他当时就是、这家公司把那个茶山上当年就是英国的殖民者嘛，在那里种茶，然后他们就好多殖民者就建，为了维持他们在英国的那种庄园式的生活，他们就装就自己盖了这样的小屋，其实里面都特别的、就是特别的 豪华、 就不仅是豪华、它的细节各个方面就特别的复古、就是有那种英式贵族的那种感觉吧。 对 对， 但是不是说那种让人觉得无法亲近的那种豪华，就特别的贴心。他那边的管家呀也是24小时服务的，你到了以后给你倒果汁啊酒水啊各个方面都是那种特别贴心的。 我明白、就特别像这个斯里兰卡的唐顿庄园对吧， 对对 对， 这小号的 对小号的 浓缩的唐顿庄园， 一种贵族气势彰显英伦风的， 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真的会有点恍如隔世啊，屋外跟里面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因为他们那个管家当时见到我们就说，就是欢迎回家，他说希望你们把这里当家一样来度过这样美好的两天、所以就是感觉、两天的家 有点可惜 多了，咱们囊中羞涩 也未必，咱们就只扎这一地儿吧，就少去几个地儿呗 对对对， 是吧，完全有可能。那当然啦，这个你们光去茶山这个主题我相信还是有点点单一是吧，总得有点别的东西吧。 对，我们会有茶叶专家带我们去做制茶的体验、然后呢我们在茶山上因为它的风景特别优美，我们就整个去见证了一下这边斯里兰卡人是怎么的种茶采茶生产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说实话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茶山上的狗。 哦 对，因为 就这个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挺不巧的，正好赶上茶山的工人罢工、就是两年一遇 工人罢工 对对对，就两年一遇，他们斯里兰卡都会有，就是比较民主嘛，他们都会跟政府来去协商提高待遇之类的啊。所以我真的没有遇见人，只遇见了狗。然后那边遇见狗是因为那个 你这个回答特别的让我们理解 对，因为那边狗特别多。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狗特别可怜，是因为他们都是那边花豹的口粮，因为在那个茶山上环境特别好，那边有27只就是被记录在案的花豹生活在那个领地里，他们不伤害人，但是他们也要吃饭，所以他们 要捕猎嘛。 对、 就是、物竞天择啊真是 对， 有点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还是看看当时你们去体验这个茶文化的时候，那个茶专家帮你们去讲解的时候的一些小视频，好吧，来一起看一下。 And then he said,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我们后来去到他那个海角酒店，这是在海边了啊。因为那天呢，我们想说，正好我们的客人也是特别懂茶的几个客人，他们随身都带了那个15年珍藏的普洱。然后我们就从南部请了一个专家，他是也是一个茶园的主人，他就是请他过来带着他们最好的茶，我们来以茶会友。对，然后当时他跟我们讲了一个 茶话会 对，他当时跟我们讲了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他说他的茶种茶树也是来自于中国，但他没有吐露是从哪儿来的。他说这是个商业秘密，但是他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茶呢，就是因为他听到之前中国有一个传说，就是关于白茶的传说，说中国古代唐朝还是宋朝，说那个时候有一种茶，就是用金剪刀去摘那个茶叶尖儿，用金碗盛茶叶，全程不用人的手，然后呢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皇帝的嘴巴。 哇， 但是这个故事我后来查我并没有查到， 传说吧那都是 对，但是他说他就是因为这个理念他也要做这样的茶，所以他现在公司确实用的金剪刀， 所以真的是极高端的是吗？金剪刀哦，重点在这儿。 金剪刀 还有金斧头， 对，这就是 少年郎啊， 所以我想 这个金斧头啊还是这个银斧头啊我是河神好不好、 你也暴露了年纪 没有，我是看最近这个10万个冷笑话、万万没想到啊什么看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故事一下让我带入到童年是吧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器皿或者器具的这个选用也是代表我们的讲究嘛，对吧？一趟路上包括这个饮茶本身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形式感上的一种体现。 对，你爱喝茶吗？ 当不是特别渴的时候可以。 特别渴的喝茶， 特别渴的时候，你知道有一次就功夫茶的那个茶桌我们摆在那儿，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到这儿喝茶，我坐在那儿第一句话我就说，我说我不用这个杯子， 你给我来保温壶， 我现在很渴。然后那个对面的人就特别的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就说稍等，我给你找一个纸杯。 我还以为说你拿着捧着壶喝吧。 我觉得这喝茶真的是一种意境、 嗯、 当你这个整个人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刚才提到斯里兰卡这种美景，然后面前的都是一大片的茶园的绿色， 嗯， 这个时候呢给你品名几款不同的茶种，会让你可以尝到不同的韵味， 清新， 对、 啊、这凝神静气， 对， 感觉不太一样。所以在茶山里面体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你在城市里面也会去到一些地方吗？ 我们这次行程里城市其实怎么说呢，斯里兰卡的城市就跟我们的 村子， 对，村子一样， 没，你可以直接的说，没事儿，我们懂， 就是村镇一样，对、嗯、然后人特别多，然后我们这次行程没有怎么去城镇，唯一去的就是加勒古堡， 嗯 嗯，那是一个当年也是荷兰殖民地的一个海港城市， 嗯， 对，主要是在那个古堡里有一些游览，然后其他的城市我们没有怎么涉及。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游客们来讲啊，城镇可以在这边稍微的放一放，就是还要多去看它相关的一些个自然的东西， 朴实的那一面。 哎，没错。所以说又该轮到我们的杜雪了。 嗯， 那么刚刚我们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个鲸鱼，你还能带我们看什么？能够看点什么这个有意思的古老的建筑，还是说看一些奇特的一些个文化体验呢？ 其实斯里兰卡古老的建筑还蛮多的、 嗯、 然后现在呢他们也会着重在南部海滨去建一些酒店，就比如我们有多卧室的别墅、嗯、也是今年新开业的。但是它这个酒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它虽然是四间起卖，也就是说八人起始开始，但是整家这个酒店只要你有客人入住了，它就拒绝对其他客人营业了 啊，就是你必须得包店。 对，但是你只要有四间你就可以包， 就可以包店。 哦，四间包场、哦、 那也就是说比如他一共有多少间？ 他一共有十几间。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如果我们的人比如四个人一人住一个屋，那我们从第二天开始八人起 四间八人起， 八人， 好， 那那八个人可以分到十个屋里， 对，我们就一人住一个屋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可劲造啊，这个 其实不是特别合理，我是 有点 浪费，对 对。 但是它因为它整个酒店会有一些，比如像我们中国年，它会配备中国年的一些文化体验，可以大家一起包个饺 子 呀、 嗯、 然后有一些斯里兰卡当地的文化表演啊、 哦、 会请人来直接就是在你们安排一个很浪漫的晚餐、 嗯、 可以在他们那个主泳池直接把那个桌椅摆在泳池里，可以进去，大家可以直接在泳池里享用晚餐、 哦、 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配套服务的人员可能只能服务， 跟我想的一块儿， 对吧？我觉得服务八个人 到头了， 对、 嗯、 如果就是 忙不过来了， 对，可能会影响服务质量，所以他这个时候与其这样，不如我就保证我的这个客满 八 个人就可以了， 对，我要一对一的服务， 对， 可他的人可能都 他的服务人员还是蛮多的， 蛮多的吧， 一配十， 图啥呀？ 哦，图什么呢？过了广告咱们再说。 行，没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左右巡航，我们的邀约旅行的时段，正在为您倾情放送斯里兰卡的旅行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

这是要在关京之前还是关京之后？ 关京之前。 关京之前啊，先去鱼市场看一看。 刚刚从这个屏幕前走过的这个身影，就是我们这一次请的海洋专家。 哦。 他是印度洋哺乳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心的主任， 嗯， 也是一名独立的海洋志愿者研究员。然后他每天早上他都会先去鱼市转一圈， 嗯， 他要去看当天渔民又捕捞了多少鱼，鱼的大小，然后呢，具体看这块那个白色的是一头小鲨鱼， 哦， 那是一头鲨鱼的幼崽。 那大量的鱼都是什么东西啊？ 金枪鱼，绝大部分都是金枪鱼，就是 小金枪鱼。 对，这个也不算小吧，然后 还挺小的，金枪一般都有能够有能一人那么大， 很长， 对 吧？ 能有人那么大。 所以他们这边捕到的其实都是小鱼， 哦， 然后。专家他每天这个海洋专家都过去视察，他就会想说从这里了解一下这边海域里的鱼类啊种类啊现在大概有多少量，他每天都从这个做个记录， 嗯， 然后呢这个市场其实这个市场特别小，在韦利格莫像这样的市场有好几个，然后这一个市场也就两个教室这么大吧，然后围了很多人，他们都在竞拍这一条鱼，大概我报了一下就是一个成年猫的那个重量，十几斤， 嗯， 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钱一条， 按条卖啊， 对，它就是竞拍的， 因为你知道这种大的鱼市场经常会有一个人主要拍卖师一样，会在衣服下边到买家和卖家有一个合适的钱， 哦， 钱数会用手势， 哦，手势，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交价，哎，就 很像那个之前那个日本那个驻地鱼市场，啊，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嗯， 但是驻地鱼市场卖的可能都是大鱼，他们因为驻地鱼市场他们会出海到很远去买，但是斯里兰卡它这个岛呢，因为它那个大陆架特别窄，导致呢它出海不用很远就能捕到很多鱼， 嗯， 所以它这个鱼每天捕到的都不是很大，然后它这一条鱼，一条成年猫重量大小的20多斤的鱼只要5美元， 5美元就5、7按35块钱算， 哦，我要是去的话， 就是， 每天吃，我真的 也就买一斤对吧，就这个35块钱， 嗯， 对，就35块钱你就可以拎着一条鱼走了， 所以物价低的话我们可以可劲儿造是吧， 嗯， 可劲儿， 那边海鲜比较便宜， 就是你们等会儿当时那会儿也都是狂买，买完了以后回去做吗还是怎样？ 没有，我们都是在酒店里给做，酒店里每天都吃海鲜大餐， 人家都是有酒店，就是刚才那几张图片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其实我如果去的话我会，苗山我知道你非常爱逛当地的这种市集，啊， 我喜欢逛菜场，我可能会买回来自己做， 我也是会买回来自己做的， 嗯， 我更愿意去住一个有厨房的这种的公寓啊什么的， 嗯， 然后可以自己做。 小航可能从北京就开始带几瓶好酒去配即将会遇到的一些好食材， 免税店买就行了， 对，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啊， 对， 所以你看这种鱼市场的感觉，我觉得在观鲸之前， 嗯， 你们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中午啊准备要吃些个啥了啊，准备准备 把那个鱼买好， 嗯， 跟旁边那个前店后厂说好，您先坐着，不先出海去观鲸， 你们想精神的感觉， 对，回来之后看能不能正好吃上 刚好哈，对，所以你看这种鱼啊这么新鲜，所以人们的这种旅行的时候这个伙食就不用担心了， 对，而且感觉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就更加鲜活一些， 哎，对对对，那然后我们再去观鲸，然后再去看一看，那回来了以后我相信你们还会有更多的酒店的这种体验，包括呢是在这个阿尼是吧， 嗯 嗯，刚刚你提到这个阿尼里边就是多卧室的一种别墅，特别适合朋友啊家庭啊这样的一种聚会，我们来看几个图片吧，这也是阿尼酒店的这个样子，就是在泳池上面 的泳池夕阳晚餐， 这不会沉下去吗？ 嗯，没有，这是一个泳池，就是一个很浅的一个他们主泳池， 哦， 所以它其实在下面的远处就是海南部海滨， 所以说所有的人在吃饭时候就是在泡脚是吗？ 还可以放点泡脚粉 放点小鱼行不行啊是吧，这个这个场景有点奇特， 但是其实在安妮维拉里面可以满足刚刚我们的所有的需求，比如去鱼市买条鱼自己做呀， 啊， 这都是可以满足的， 难怪 可以有厨师专门为来， 这个， 来烹饪， 面朝大海的样子哈， 嗯， 这个绿树阴阴的感觉非常的美丽，而这个就是它的全景图，也没有很大一片，就这么一点儿， 其实还它占地面积也蛮大的了， 嗯， 其实但是因为它旁边挨着亚拉国家公园，所以显得它特别的小， 哦，所以你看它整个周围就很纯净，你看那个海 海水的颜色就是那种碧绿碧绿的，就很像那个祖母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因为这片附近只有他一家酒店。 哦， 说到这个绿色，当时我们那个海洋专家跟我们说，为什么斯里兰卡周边的这个海域显得那么绿，是因为斯里兰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它从它的岛上往海里有好几百条的小河流汇入，又因为斯里兰卡本身它作为一个亚热带的国家，它有很丰盛的植被，所以每年流着那个河水会下来很多的树木呀、绿叶呀、昆虫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绿植，所以导致呢整个斯里兰卡周边那个海域的鱼类它的食物很丰富，然后就导致它那个颜色也是跟那个留下来的绿叶都有一定的关系。 你看它就是说整个的环境是完美的，就是整合在一起的这个环境，那所以它不用出海很远嘛，就很多的鱼，这点多好啊！我们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组个团走一遭，是吧？来继续来看看下一张这个照片哈，我们想问问看这位长者到底是在做什么，就是他个专家吗？就是 对，这个就是我们请的那个海洋专家，他叫 Howard。 嗯， 然后他每一次出海呢，他其实很少会带客人一起出海，我们这次请到他也特别不容易，他每一次出海其实都是每天都会出海，除了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他每一天都会，那一张图是在显示他在记录这一天出海，首先时间，经纬度，然后鲸鱼出现了多久，这个鲸鱼大概有多大，然后呢是什么时间，隔了多久，然后游的时间，对，他都会记在他的本子上，就每天他都会去做这个工作，因为他说像这种研究，看上去很枯燥，但就是要用数据来才能反映出来这个鲸鱼的生活。 你不好奇他靠什么生活？ 对，我其实想知道他的是政府雇佣他做这件事情，还是他自己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个研究报告在做这个数据的累计？ 我也问过他，他做这个海洋方面的研究做了15年了，所以说生活的来源肯定是来源于政府跟国家，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不仅做这个海洋的这个记录以外，他还自己做了一个官网，就是他会展示每天他见到的鱼的样子啊，各个分享斯里兰卡的各种信息， 斯里兰卡大 V， 对对，直播的还是 环境大 V KOL， 特别厉害。那他应该用不了政府支持， 对，不用。 而且他还给我们的客人每人都赠了一本书，这本书 你看还出书， 对 ，KOL 变现 ，KPI 都有了， 对 ，ROI 都有了，还带货，是不是？ 对，他那本书就是斯里兰卡的 best seller 畅销书第一名， 畅销书， 对， 对，算是伴手礼之一了，没有强制购物吧。 但是他这个书每年他都会捐给周边的学校5000本，就是说因为斯里兰卡那边教育啊各个方面还是比较低的，他们说还是要呼吁渔民进行环境保护跟海洋保护， 是 对，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这些。 这样一张照片这个背影又是谁呢？ 这就是花了5美元买了那条鱼回家的老伯，他们也不用袋子，什么都不用，就这么拎着就走了， 倒是简单啊，对，就是拎着鱼尾巴然后就回家了，对，也不用拿绳捆一下，是 回去直接夸一扎然后再一烤， 太没有仪式感了， 没有，特别的没有。你要是跟着他回家看他怎么做，你会发现更没有仪式感。 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让我难以理解哈。那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应该会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那这个老伯自己在家应该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每天上菜市场咱们拍卖得到一条鱼，拎着鱼尾就回家做了事， 所以这就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啊。我们旅行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嘛，对吧，要获得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去当地跟当地人过一样的日子，过烦了您再回来，对吧。要万一过不烦呢？ 那就留下呗。我们的邀约就是总会参与到这个中青旅邀约里面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特殊的线路哈，因为让大家体会到不一样的玩法，所以呢在这个斯里兰卡旅行，我们刚刚提到两个方向，一个到茶园感受茶文化，另外呢就是要在海洋上感受比如鲸鱼啊，鱼市长啊，这种在生活里面海洋带给我们的收获，还有什么其他的亮点值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去 Safari 啊，猎游吗？ 对，游猎，它其实这个词就起源于非洲的那种嘛。之所以去斯里兰卡去看呢，因为斯里兰卡也有很大一片的保护区，动植物很丰富，鸟类。然后最特别的是，因为它有一种花豹，它是一个亚洲的一个豹类的亚种，只有斯里兰卡有，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嘛。然后它那个花豹就是全岛大概有好几百只，不算很少。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茶山上的花豹是一个，他们就还挺自由的，他们能贯穿全岛，他们是没有阻碍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从全岛之间迁移。所以说呢，去斯里兰卡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去亚拉国家公园看花豹。之所以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斯里兰卡政府也挺贼的，他们就在亚拉那个地方，他就专门的就是利用天然的池子做了几个水塘，因为有水，花豹就会在那儿生活，所以在亚拉看到花豹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会习惯去亚拉去看花豹。 明白，就找有水的地儿呗，是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豹子类，它首先这个行动速度很快， 对呀，嗖嗖的， 又是喜欢夜间或偏晚一点出来，所以其实平常这个在猎游过程当中能见到豹子的机会不是特别高。 对，苗生，你去过非洲？ 没见着豹子。 没有见着是吗？ 没有，晚上就是一晚上，就是向导都拿着灯在扫在一个平原上面，但找了一晚上都没有找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是吗？就是拿着打着这个。 哎，这是晚上吃晚餐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在就是亚拉国家公园那个 Wild Coast 的那家酒店，它就是一个魔奖一样的。 什么叫魔奖？ 就是它整个那个酒店的房型 有点像蚕蛹， 像蚕蛹一样，用那种帆布的环保的布袋做的一个帐篷酒店，然后特别的美。这个是它的餐厅，然后餐厅过来岩石这边就是印度洋海岸，波涛汹涌，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突发奇想，我们就在海滩边上搭起了那么一个桌子，特别简单，用两排马灯引过去，然后摆了一张木桌，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周围摆了一圈马灯，就是 你们自己搞的？ 不是，我们肯定是需要服务人员 帮 我们，对，他们帮我们布置的，他们是可以帮客人去，你有任何想要的想法提出来，他们都可以帮你实现。 我懂了，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一种实现的方式很灵活。那晚上的话就可以看这样的一种帐篷，对， 这个就是它的帐篷， 很像那个蚕蛹，你说的非常非常 对。 对， 对， 就特别的神奇。在那里我们那天晚上吃饭，就是头顶就只有印度洋的星空，然后右手边就是大海，就是那个波涛汹涌的声音，然后我们没有多余一点的装饰，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吃着就是很美味的主厨做的大餐，就是心情特别的浪漫。 哎呀，这种体验我觉得只有在这种寂静的夜空当中，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周围没有什么声音的地方，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而且在这种淳朴的国度里， 我都饿了。 我饿， 对， 我早就饿了，从刚才那老爷爷的背影我就饿了。 那一条鱼跟你讲，我觉得还挺诱惑的。 对，我当时你知道我刚才脑子已经出现了无数种做法。 什么？你属猫的？ 这无数种做法，一边想一边肚子在叫， 蒸着， 对 啊， 这真的对于刚才这个鱼市场，对我就是一个旅行很大的一个吸引力了。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旅行当中啊，我们必须要有必要跟邀约们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到这样的一种体验，我们需要谢谢邀约。 好，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要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截屏也行哈，跟他们取得联络，然后呢，通过他们的后台的服务人员。可以去进行相关的咨询。我希望每一位我们的这个网友也好，听友也好，可以一不小心咨询到你们两位，这样的话呢，就有更加这个切实的经历跟体验可以跟他们分享了，对吧？那么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我们的游猎，看看这样一张图，这有这么多的车呀，排队呀。 因为其实斯里兰卡的游猎呢，它跟非洲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然后它因为国家公园大家主要的目的都是去看花豹，然后呢每天早上进去所有的车都是为了先去找花豹，然后他们每个司机都会分散在亚拉国家公园的各个地方，大家都会往不同的地方去走，一旦有谁发现了花豹的身影，他就会拿起电话然后通知他的同伴， 所以每次我们的司机一拿起电话，我们就知道他爸又打电话来了，然后大家就飞奔到一个地方去看花， 就是互通有无嘛，是不是？ 对，对， 信息共享。 所以这些车他们都往一堆扎，然后咔来了以后一块看看完啪撤。 对， 这有点瘆得慌。 十八点钟位置出现花豹， 哇，车过去了，然后就是啊，成群结队呀，这是哈。 对，但是其实对花豹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那边的花豹可能见车跟人都比较多，而且 鲸鱼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而且距离人的距离也会有超过100米，50到100米，就它在树梢里，树梢上，对，它不会说我们到不了很近的地方，因为车只能在主干道上行驶。 那我们想问了，我们这个作为游客来讲，你离那么老远，我们哪看得见呀？车里头配望远镜吗？ 有，我们的专业向导，动物向导都是非常的资深的人士，他们的眼睛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树梢上50米外的花豹，他看到以后就会把望远镜递给我们，让我们去看。 他们眼睛贼，对吧？那所以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花豹。 花豹基本上，就最好不要，如果说你有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看花豹的话，就不要只安排一次的 safari。一次的话概率，因为动物它确实概率 不 好说，对。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是安排了3次，我们看到了2次。 哦，还真的有看不到的时候。 对，看到2次，就至少你如果2天去都安排 safari 的话，你至少是差不多能看到一次的。看到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跟看极光一样，说看到极光会很幸运，看到花豹是不是也很幸运嘛？对不对？ 很幸运。 对。 有没有 那个花豹 有没有尖叫 啊？花豹 全吓跑了。 因为很多时候那个花豹离我们都太小了。因为他们都会， 他们会成群的出现吗？还是就一只？ 一般雌花豹可能会2到3只一块出现，雄花豹的话就只有一只。 豹类都是独行动物。他们都全部是一个人活动啊，不，自己活动， 一个豹活动， 对，一个豹活动的 啊， 他们是那种就是单打独斗型， 对，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孤独， 他们享受这种高冷的孤独，在夜间独立的行走， 哇， 对，非常不好走， 不好找， 对，而且他们警惕性很高，他们又很聪明， 那这样吧，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哈，我们说完了这样的一些个行程。但是我觉得斯里兰卡跟我们想的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我们以前想的斯里兰卡就还是挺 原始， 然后温暖，然后很亲和力很强，但是会发现还挺野性的。那给到你们的感觉又是怎样呢？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呢？ 因为斯里兰卡它整个国家其实旅行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介绍了西南部及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像刚刚晨晨介绍的中部地区就是茶文化，再往下东南一点可能会是像 safari 的这种动物探险，然后西南来讲的话会比较休闲的一种体验，它的东海岸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一些冲浪爱好者，因为它在季节性的原因影响，然后它的东海岸的 洋流上去， 对，会比较大，然后那边冲浪爱好者会比较多，然后偏北部一点点的中部地区是有他们斯里兰卡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区域， 僧伽罗文化嘛， 对 吧？ 对， 这个区域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荣幸 去， 这次没有去成，以后有机会可能会去探索一下，因为毕竟斯里兰卡是一个全国80%以上的信佛的国家，所以它整个的文化信仰都在中部的文化金三角地区。 明白了，所以下次对吧？有点念想哈，咱一块儿再去。 哎， 记住是咱一块儿哈。 对， 对， 哎，其实我想知道一下，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对我们斯里兰卡这个旅游目的地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咱们耀月会为我们听众朋友量身定制哪几种方案呢？刚才就是两种了， 几天的 什么的，对， 什么 样的行程给我们具体推荐一下？ 我觉得可以看大家的需求，因为斯里兰卡虽然是一个小的岛国，但是它可玩性确实挺高的，它城市有城市的玩法，然后自然有自然的玩法， 便宜有便宜的玩法，贵有贵的玩法，它每一个景色都反而是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会觉得斯里兰卡比较的穷，比较的破，但是呢反而在这种地方有一些环境比较保存都特别好的地方，然后又因为一个很好的酒店的理念把它给概括进去，这样的话它就既能体验到那种非常休闲非常优美的生活方式，又能体现到非常原始非常自然的风光。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斯里兰卡是比较适合休闲度假的这种旅行。 但如果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去过，那可能你问他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他可能并说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就需要我们耀月给更多听众朋友几种方案的备选和选项。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服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斯里兰卡。 对，你给我们一些选项嘛，就比如说像我们都还没有去过，那预算的话，当然你一上来让我说我愿意出10万或20万或100万，我现在没有概念，我也不知道我要出多少。 有道理。 但如果你说的那些打动了我，我就觉得哎，我愿意多花点钱去尝试你这些点，对不对？ 杨晨愿意加500万去，你包一个私人飞机走。对， 其实有几个主题吧，可以这样普遍去概括一下。一个是文化之旅，就是专门去体验斯里兰卡这个岛国它应有的文化，它独特的文化，它斯 嘉 伦 文化 的传承。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茶文化之旅。茶文化跟它的历史文化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两种体验。 是的， 它整个的环境包括一些山体的，因为茶山都在高山上嘛，然后你的正常的一些文化，城市文化跟茶山的文化肯定是两种概念。还有一个是西南海滨，我们主要介绍的休闲，还有一个就是东海岸线的一些月活运动冲浪。 所以说你看到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啊，我在一直在搜索说到底斯里兰卡能够给到我们什么。所以说我们刚刚还是概括了一下，因为它的元素还挺多的。打动我们的理由无非就是观鲸，还有那个海滩上面那个撑个杆的那个渔夫。 对对对， 然后茶文化、僧伽罗文化这几个地方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目的地，大概几天比较合适？ 少一点的话可能4到5天。正常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考虑一个现实的因素，就是航班。 对，刚刚我们想问这个斯里兰卡航空，你们是要搭乘 TASO 吗？ 其实有几个目的地是可以直飞的，像我们北京有斯里兰卡航空的直飞。 对， 然后成都是国航直飞斯里兰卡。 哦， 对，时间上还是普遍来讲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普遍的航班都可以来搭配。 明白，大概就是一周的一个时间。 最近有没有咱们要不要会有一些现成的会即将开始的线路或行程，招募更多的听友朋友或者观众朋友要去参加的？ 我们3月31号还是这个茶园国度之优的国家地理旅行会再次起航。 好，我们到时候敬请期待一下哈。 好，如果听众朋友也感兴趣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面有这个耀月的二维码，最好的办法是截屏一下，然后您慢慢扫。 哎，没错没错。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最后有1分钟哈，问一下当地他们说什么语言，我们能明白吗？有导游吗？ 僧伽罗语。 僧伽罗语，所以 两种所以 咱们自由行可能不太行哈。 但是大部分都能说英语。 那就好。那就好，到时候我们跟着你们走呗。 对，除了一些当地的小作坊啊、市场啊，可能他们只能说当地语言，需要导游的全程陪同，其他的大部分英语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哈，也要向各位网友们去发出一番邀请。 对, 对, 对，如果说上回没赶上，3月份还有一波，到时候我们来去感受一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心心念很久的，从小的正大综艺里边就开始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斯里兰卡是什么样的味道。 对，希望您加入到中经理耀月的邀约新旅行当中，一起感受这个神秘的国度的别样风情。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里要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哈，对吧？那么在每个周的周一啊，咱们这回是旅行环节。 对， 但是呢在2019年就不太一样了，我们2019年呢会变成每周二的下午的5点到6点钟跟您继续